话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，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，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72家文字奇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杰，咱们呀接着讲隋唐的故事。王小二当面撂脸子，秦叔宝当街挨板子，蔡刺史当庭赏银子，梅前华当晚换房子。昨天说到哪儿了？对了，说到秦叔宝伸手去包里边偷钱，要给小二结账，可是这手伸进去才想起来，这身上没钱呐。常言说得好啊，家贫不是贫，路贫愁煞人。叔宝心说了，我怎么给忘了呢？钱都在樊建威那儿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小二在旁边这眼巴巴瞧着，手伸进去可就掏不出来了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着急呢，忽然啊，在包的最里边还有一包银子。那位说了，怎么又有银子了？这银子是打哪儿来的呀？这个是叔宝的母亲要买陆州绸做寿衣，临走的时候给叔宝的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也只有拿它来应急了。秦琼把银子拿出来递给了王小二，说，这是4两银子，你呀先拿着吧。王小二得了这4两银子，笑容满面拿着进房了，和妻子一说，对秦琼还是照往日那样伺候着。只是秦叔宝可就犯了愁了，身上现在是一文钱也没有了，批文还没领到，如果关老爷再有几天不回来，别说回家的路费了，王小二又要银子，我可拿什么给人家呀？这心里边一上火，也就没情绪到处溜达了。吃完了饭，整天靠着炕啊，眼巴巴的盼着关老爷回来。又等了2-3天，蔡大老爷可算是回来了。州里边大小官呀，里外衙役呀，都出城去迎接。秦叔宝也得去呀，于是也跟着大伙一起走到了十里长亭。就见各位大小官员东一堆西一堆，簇拥着蔡太守的暖轿进了城门。叔宝山东大汉，性子急呀，心想，事急无君子，我今天把批文要回来就得了。拦住官轿，当街跪下说，小人是山东济南府兵户，伺候老爷领回批。蔡太守没听见，他大老远从太原回来，感觉挺累，正在轿子里边眯眼睡觉呢。这抬轿子的先不干了，心说，我从太原抬着大老爷抬了这么半天了，累得是要死要活的，可算是到了家门口了，你又拦轿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急了，跟秦琼啊直瞪眼， 你起来，我们老爷没有衙门吗？啊，你在这儿领什么批呀？ 叔宝死心眼儿，心想，我每在这儿多留一天，人吃马喂就要用掉很多钱呀，大老爷是辛苦了点，可我没钱活命了都，如果您再休息几天，我还不死这儿啊，不行。心里想着，一步赶上前去，意思就要求轿子别走。可是他力气太大了， 左手在轿杠上一拖，这轿子呼啦一下子差点没翻过去，四个扶轿的一起扶着都差点没扶住。刺史在轿子里边是一个托马斯拳拳180度，当时就醒了，心里这个火呀，干什么呢，给我拉下去痛打十大板。秦叔宝是理屈词穷了，在府前当街被重打了十大板。咱们说了，要是本地衙门内的人用刑的，可能是下手还轻点，叔宝不是本地人，没人照顾，被打的是皮开肉绽，鲜血迸流啊！一瘸一拐的回到了店里边了。这王小二啊，是个见风使舵的人，一看秦琼挨了板子了，面子可就拉下来了，也不像平常那么和颜悦色。哟，秦大爷啊，您真不像是宫门里的豪杰，这官府的喜怒你也不知道吗？啊，这还得说是我们蔡老爷宽厚，要是换了别家的老爷，您今天还指不定怎么着呢。叔宝眼睛一瞪，关你什么事？小二说了，打在您老人家身上可不关我的事儿吗？我呀说的是好话，哎，得了，做饭给您吃吧。叔宝憋着一肚子气啊，不吃，拿热水来。就着热水洗了伤口，于是就睡着了。第二天，秦琼忍痛到府里来领批文，蔡刺史也休息过来了。要说呀，他也算是个好官，离家日久，早起升堂，文书案卷很多。秦叔宝站在一边等着，一直到了公务办的差不多了，方才跪倒说，小的是齐州刘爷差人伺候老爷领批。叔宝昨天可没说自己是齐州刘老爷手下的差人，挨了打了才想起来，齐州刘爷和这个蔡太爷是同年的好友，我要说是刘爷手下的差人，蔡太爷就不好意思为难我了。果然，蔡刺史问道，你是那刘爷的差人吗？ 啊，小的是刘爷的差人。 哎呀，昨天你太鲁莽了，所以我命人打你石板，以警将来。 哎，您打得对，是我太鲁莽了。 这时候衙门里边有人把他的批文领取来了，蔡刺史取笔签字，没有立刻给秦琼，心想这刘兄要是知道手下人挨了我的板子，一定会说我刻薄无情啊！你看看，千里路程把差人派过来让我给打了，这样吧，我呀给这个人点钱，他呀也就不会怪我了。于是就让人到裤子里边取了3两银子赏给秦琼做路费，秦琼叩谢，领了批文，拿了赏银，出府回殿。王小二在柜上看叔宝回来了，哟，秦爷，您领了批回来了，我这践行酒还没给您准备好呢。 哎，这酒不用了。 嗨，闲着也是闲着，要不咱们把账结了，您看如何呀？ 拿账过来算。 得，爷爷您是8月16日到小店的，今天是9月18日了。8月是大月，有32天。小店里边的规矩，来的一日，去的一日，不算饭钱。30个整日子，马是细料，连爷3顿饭钱，一天算银子1两7，总共是文银21两。前几天收了您4两银子了，还差17两。 叔宝说：“我这有3两银子，是蔡太爷刚赏给我的。” 小二接过来说：“那还差14两呢。”叔宝身上是实在没钱了，只好说， 小二哥，你且慢着，我暂时还不走。 哟，秦爷，您领了批文了，如今也没什么事儿了，还不走是做什么呢？ 哎，我有一个姓樊的朋友赶泽州投文啊，我的盘费银子都放在他身边了，现在呢我身上是真没钱了，等我那朋友过2天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再一起把银子给你，你看行不行啊？ 那有什么不行的呀，小人是个开店的，您老人家要是住1年我才高兴呢。这嘴里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王小二心里也在打鼓，看看秦琼那几件行李值不了多少钱，倒是有一匹好马，可这马每天要吃草料也得花不少钱呢。改天这秦琼要是骑马跑了，我上哪儿找他去？ 有了，我得想办法 把他那批文给扣下来。他没那批文，回去没法交差，这就跑不了了。这王小二心里这么合计着，嘴里可不敢说出来。拿过批文看了看，放在柜台上，叫自己媳妇儿：“哎，你把这个文书啊，就不要放在秦爷房间里了啊。秦爷经常出去逛街什么的，这批文要是放在房内，屋漏水下，万一这打湿了可怎么办呀？赶紧啊，收拾好了放在箱子里，听到了吗？等秦爷什么时候起身再交给他。”秦叔宝心里明白，但是还能说什么呢？只能说挺好，这主意不错。从此秦琼就在店里常住了，天天没事呢就到官路上眼巴巴的等着樊建威来，还就跟甲方乙方里边偷鸡那哥们儿似的。自古道，闲人一瞅，等人一久。有一天，等到了夕阳时分，官路上多少来车去马，哪有樊建威的影儿呢？秦琼急得直蹦心，说：“樊建威啊，你怎么还不来呀？你再不来，我可没脸回店里去了。”等到很晚，那只能回来了。本来就没有和人家约好要在这儿见面。但是叔宝心里想着，樊建威知道我没有路费，还不得来接我呀？有了这个念头撑着，也就等着吧。第二天早上又去等，今天再不来，晚上我就在这树林里上吊了吧。到了晚上，樊建威又没来，叔宝正合计着呢，我死不死啊？突然想起家中还有老母亲呢，只能又往回走。一步一探，直到上灯时分才进了门。回到店里，叔宝一看自己的房间里点着灯呢，心里就纳闷了，心说我没回来，我的房间里怎么就亮了灯了呢？而且听到房间里有人吆五喝六猜拳喝酒。王小二一见秦叔宝回来了，赶忙跑过来：“哟爷呀，真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不是我有心得罪啊，今天来了这么一批客人，那么多房间他不住，非要住您这间房子。哎呀，我说这间有人住了，他说有人住也没关系，我多给房钱。您看这事儿，后来呀，我一看他们在屋里边进进出出的，我怕他们偷了您的行李，就把您的行李搬到了后边一个很幽静的房间去了。秦爷在我这儿住这么长时间了，咱们就跟一家人似的，我就不跟您见外了，您也别见怪，多多海涵啊。”王小二好长时间没跟秦叔宝这么客气了，这秦叔宝现在是英雄气短呀，心说忍了吧。小二哥呀，只要有房让我安身就行了，我也不计较那些个了。当下王小二点灯引路，叔宝跟随，转弯抹角到后面去，走了半天，小二一指，就是这儿。秦叔宝定睛一看，原来不是客房，是靠厨房的一间破屋。这个半边屋顶啊，都改露天的了。屋里边堆着一堆稻杆、柴火什么的。叔宝的行李就堆在上面。屋里边拿柴草打了个地铺，四面漏风，要多破烂是有多破烂。小二说了：“秦爷，您就先凑合住这么几天啊，等那些客人走了，再请您回去住，您看怎么样？”说着转身就走了。叔宝待了半天，长叹一声：“可真是旅舍荒凉而又风，苍天着意阴英雄，欲知未了生平事，尽在一声长叹中。”正这儿自怜自伤的，非常销魂的时候啊，忽然听得脚步声响，一会儿可就到了门口了。秦叔宝怕穷可不怕贼，心说要是有哪个不开眼的犯到我手里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，张嘴冲门口大喝一声：“是哪个叫门？”外边回应：“哎呀，秦爷不要高声，我是王小二的媳妇儿。”秦叔宝说了：“夜晚黄昏，你来这干什么？”“ 我那官人是个小人的见识，看您少了几两银子，出言不逊， 秦爷，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我经常劝他不要这么严凉，可是他不肯听我的呀。刚才我打发我丈夫睡了，现在啊，我给您送点晚饭来。 叔宝闻言，这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哎呀，您就是圣人呐！秦琼如果有出头之日，不敢忘记你的恩情啊。 他媳妇儿说了，嗨，我是小人之妻，不敢自比君子，更不敢图您的报答。看您这衣裳还是夏天的吧，如今都到了深秋了，潞州风高气冷，您这衣服都破了，我给您在碗边上放了个针线，您自己有空缝一缝，我们也没多少钱，就这么几文钱，也给您放在盘内了，您可以买点粗糙的点心充饥。 说完这些话，王小儿的媳妇儿东西放在了门外就走了。叔宝打开门，把东西拿了进来，青布条捻成的钱串总共有那么300文钱，一团线，线头上一根针，都拿来放在自己的草铺头边上。热腾腾的一碗肉羹，叔宝吃的那叫一个香啊，吃完了翻来覆去大睡一觉，醒了天还没亮，借着透进来的月光，把身上这件夏衣胡乱揪了一缝披在身上，趁早就出了门了。咱们说到这儿，您该拦我了，您打住吧，接下来我也能讲，您是要讲秦叔宝卖马了吧？没错，无数的戏剧和小说里边都提到了秦琼卖马这一段，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这么一段呢？那呀还真不知道。那得了，下面啊给您讲点靠谱的吧。先说这秦琼的马，有一点要更正，所有的传记啊，包括我们前面的故事，都说秦叔宝的坐骑是一匹黄骠马。其实啊，根据这唐代的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上记载，秦叔宝的马其实叫呼雷伯，是一匹青白毛相间的马。这马之所以被《酉阳杂俎》记载，是因为它呀和别的马不一样，别的马一般没什么爱好，最大的爱好估计也就是吃草了，但是呼雷伯不一样，呼雷伯的爱好是喝酒，而且每次喝完体力更佳。这马呀它通人性，秦琼死后这匹呼雷伯是不吃不喝，嘶鸣不已，最终绝食而死。另外据隋唐嘉话的记载，秦叔宝使用的兵器也不是一对金装锏，而是一杆超重的长枪。在他跟随李世民攻打洛阳城时，他这把长枪啊插在城外的泥土中，十几个王世充的士兵冲出城外啊，想要拔出这杆长枪，他们一起用力也没奏效，长枪依然稳稳地插在泥土当中。秦叔宝再度来到城下，轻而易举地将长枪拔了出来，握在手中昂然离去，在场的双方士兵都是目瞪口呆。秦叔宝的长枪从此闻名天下，在朝廷的重大活动中，此枪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，大涨了帝国的威风，让外邦们是心悦诚服，由衷的赞叹。话说秦琼卖马之后啊，结识了二贤庄的庄主单雄信，后来啊，两位英雄是相交莫逆，单雄信盛情款待，让叔宝在二贤庄精心养病8个月，从此啊，二人结下了莫逆之交。随后二人在推翻隋王朝的农民起义中同仇敌忾，为起义军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业绩。唐朝兴起之后，秦琼是终身保唐，单雄信则抗唐到底。尽管单秦二人后来是分道扬镳，但患难中结下的兄弟情谊始终如故。说唐中的秦琼见词报雄信，说的就是秦琼闻得单雄信被抓，飞马来救，走到跟前头已落地。叔宝抱着雄信的头跪在地上，悲痛欲绝，后将雄信夫妻合葬在洛阳南门外，起造了一所祠堂，名为报恩祠，以报潞州的知遇之恩。讲到这里，我们的隋唐故事就要告一段落了。说实话，隋唐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，